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63集。唐默原本一直悄悄地观察真理时钟，他曾经在这只钟上站了几个小时，经历一场生死决斗。这只钟确实是真理时钟，无论大小还是颜色，都与真理时钟一模一样，也以真理为准则，按照真理行事。毫无疑问，如果十分钟结束后，五个玩家没能问出一个合适的真理问题，真理时钟肯定会做出非常可怕的事。这只钟的实力如何，唐默并不知道，但是在这个世界里，它是绝对法则，它的力量凌驾了所有武力，恐怕十个傅文铎和唐默加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赵小飞急忙说， 这怎么就开始了？我们该问什么问题？ 平稳的女声忽然响起， 答案，你可以询问任何一个问题，从宇宙诞生到宇宙毁灭，一切问题都可以用于对伟大的真理时钟进行提问。 赵小飞彻底傻了眼，身体颤抖地看着这只悬浮在空中的蓝色时钟，他气得双眼通红，下意识地骂道， 我根本没有提问，你这怎么能…… 声音戛然而止，赵小飞立刻意识到了什么，捂住嘴不敢说话。每个玩家只能问一个问题，赵小飞已经问了一个问题，且得到了答案，谁也不知道同一个玩家问出第二个问题会有什么结果，赵小飞不敢尝试。经过赵小飞的意外，其余玩家慢慢沉了脸色，不敢再随便开口。万一他们的话被真理时钟认定为问题进行回答，那就浪费了一个机会。唐默的手紧紧捏着小阳伞的伞柄，良久，他抬头看向李妙妙，做出口型。李妙妙也早就有此想法，直接开口说， 我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找到薛定谔？ 这个问题在唐默听到真理时钟说任何一个问题他都会给出正确答案后，就想问出口。这个问题问出去，如果真理时钟不回答，那他们就赢得了胜利。如果真理时钟回答，就必须说出正确答案，否则玩家还是胜利。只要真理时钟回答了正确答案，他们至少可以得到通关攻塔游戏的方法，绝对不会吃亏。真理时钟居然没有一丝犹豫，直接开口说， 答案，找到薛定谔的方法只有一种。薛定谔的钢铁堡垒一共有108个房间，只要玩家， 请所有玩家努力攻塔。 在， 请所有玩家努力攻塔。 最后在， 请所有玩家努力攻塔， 就可以找到薛定谔。这就是找到薛定谔的正确答案。 所有玩家正仔细等待真理时钟的通关答案，突然听到一道道逼声，空气瞬间僵住。 叮咚，经黑塔检测，答案正确。黑塔游戏遵循公平公正原则，所有超出目前玩家允许范围内的答案都会被黑塔屏蔽。黑塔三大铁律，请所有玩家努力攻塔。 众人都愣了，我可去你妈的，请所有玩家努力攻塔。连唐默都没想到黑塔会这么臭不要脸的直接对真理时钟的答案进行干扰，屏蔽了真理时钟的话。黑塔有这个本事屏蔽真理时钟的话，他就有本事提前把这件事告诉玩家，为什么他不在玩家提问前说出这个规则？不用怀疑，黑塔根本就是别有居心，故意浪费了玩家一次提问机会。但这也是唐默考虑不周，没想到黑塔还能玩这一手， 唐默咬了咬牙，在心里把黑塔和真理时钟各骂了十遍，最后想想还是再骂了一遍黑塔。黑塔比真理时钟更厚颜无耻。这个意外后，只剩下唐默、傅文铎和格雷亚没有对真理时钟进行提问。唐默的脑子里有两个问题，他思索着该提问哪一个。他的视线与傅文铎的对上，唐默微微一愣，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他抬头看向真理时钟，我的问题是，真理时钟的背面到底是什么？李妙妙惊讶地看着唐默，他是天选的核心成员，对透明人的信息十分了解，也知道真理时钟的背面和时间排行榜的关系，但他没想到唐默会问这个问题。唐默斟酌很久才问出这个问题。首先，他要保证他问的问题有价值，一个毫无价值的问题问出去只会浪费机会。其次，他要保证这个问题不会被黑塔屏蔽。当初李朝成被唐默抓住后，告诉他们时间排行榜的由来，黑塔允许李朝成说出这个信息，现在十有八九也允许真理时钟透露其背面的信息。透明人很明显和幸存人类是两个阵营，直接询问他们的信息有极大概率会被黑塔屏蔽，因为黑塔遵循公平原则，以这种方式得到对方的信息是对透明人阵营的不公平。唐默只能寄希望于询问时间排行榜，以此获得一些信息。真理时钟的声音响起， 答案，真理时钟的背面是谬论罗盘，谬论罗盘所说的每一句话皆为谎言，谬论罗盘否决一切真理，否决永远恒定发展的时间空间，否决宇宙的诞生和毁灭。谬论罗盘以宇宙的毁灭为起点，宇宙的诞生为终点，逆时针寻找超越真理的谬论。 顿了顿，真理时钟忽然说， 我很讨厌谬论罗盘。 唐默倏地一愣，看向真理时钟。至此，只剩下傅文铎和格雷亚没有提问。格雷亚微微侧身朝傅文铎笑道，My lady, 请。身高不比格雷亚矮的傅文铎淡淡地扫了他一眼，你先。格雷亚又谦让了几次，可淑女傅文铎毫不领情。格雷亚无奈地耸耸肩，转头看向真理时钟。伟大的真理时钟啊，有一个问题我藏在心里很久了，从未对别人说过。今天见到了伟大的真理时钟，我的梦想或许终于可以得到解答。谢谢你，我尊敬的真理时钟。真理时钟恐怕也没想到这个玩家会先把他夸了一顿，他难得免费给出了一句话。 不用谢，黑塔闯入者，问出你的问题，伟大的真理时钟知道一切答案。 那我就问了。格雷亚深吸一口气，目光真挚。伟大的真理时钟，我想知道，我怎样才可以赚大钱？哪怕真理时钟没有脸，没法做出表情，唐默都能感受到他难得的那丝操蛋的味道。神他妈的赚大钱，赚你妹的赚大钱。真理时钟第一次沉默了几秒，才给出答案。 黑塔闯入者格雷亚塞克斯，只要你想赚钱，你就能赚钱，没有人能阻止你。或许有人能影响你，但他们所能做到的十分有限，无法真正动摇到你，且他们不会浪费时间去阻止你，你依旧能赚大钱。你早已知道赚钱的方法，如今的你更需要的是放下一切没必要的愤怒和赌气，做你该做的事，你就会成功。这就是你怎样才可以赚大钱的正确答案。 格雷亚，你这是…… 什么意思？后面的半句话没有说出来，李妙妙猛地闭上嘴。任何一个可以成为问句的话，都有可能被真理时钟当作问题进行回答。他后怕地看了一眼悬浮在空中的蓝色时钟，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问的那个问题没有任何用处啊。 格雷亚单手摘下礼帽，认真地说， My lady， 这是困扰了我很多年的一个问题。顿了顿，格雷亚目光真诚，我发自肺腑地进行提问。 我去你妈的发自肺腑。 如果李妙妙现在能够移动双脚，或者她打得过格雷亚，她毫不怀疑自己一定把这个浪费提问机会的混账按在地上打。他们一共只有五次机会，第一个问题他们被真理时钟算计白白浪费，第二个问题又被黑塔坑了，问了等于没问，第三个问题真理时钟回答得很微妙，确实解释了什么是谬论罗盘，但没有透露一丝透明人相关的信息。只剩下两个问题，格雷亚居然问真理时钟他该怎么赚大钱，你丫怎么不直接问真理时钟如何一夜暴富呢？不仅仅是李妙妙，其他玩家也冷冷地盯着格雷亚。这个穿着深红色礼服的绅士觉得自己十分无辜，他无奈地笑了笑，众人以为他要说些什么解释一下，谁也没想到他居然转过身对着真理时钟鞠了一躬。谢谢你回答了我的问题，伟大的真理时钟。片刻后，真理时钟说， 不用谢。 唐默的目光在格雷亚和真理时钟的身上来回打转，他慢慢挑起眉毛，嘴唇抿了起来，他在心底不断回味真理时钟刚才所说的那段话。唐默的反应没李妙妙那么大，因为他大概猜得出来李妙妙和赵小飞两人想问什么样的问题。李妙妙小声嘀咕说， 浪费这种机会，现在好了，只剩下一次提问权了。 李妙妙对唐默、傅文铎仍旧抱有一种不完全信任的态度，毕竟他是天选的成员，他无条件信任阮望舒，却不可能信任傅文铎和唐默，即使他们攻略黑塔的经验更加丰富，现在的情况令他非常担心，但他尽量没有表现出来。李妙妙只是小声地抱怨了一句，没想到格雷亚居然听到了。 My lady， 你是想让我问一些看似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吗？格雷亚突然说出了一个问句，房间里所有玩家的身体瞬间紧绷，脑子里思索的问题立刻消失。唐默戒备地看向真理时钟，不过这次真理时钟居然没什么反应，可能他对格雷亚这种奇葩也十分无语，不再借此算计玩家。众人松了口气，李妙妙憋了半天吐出一个字， 对。 他可不敢像格雷亚那样随便说话。格雷亚笑道，比如你对我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你更喜欢哪一种颜色的花？如果现在结束黑塔游戏，离开薛定谔的钢铁森林，你想吃东西，你会选择吃什么？李妙妙有些惊讶，没有开口。格雷亚猜对了。李妙妙想问的两类问题，第一类是直接询问真理时钟通关这个游戏的方法是什么，第二类是询问一些主观类的答案。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